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还要提示您的是，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4:40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目前海淀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预计当前到今天早上的8点，房山东部、门头沟东部、丰台西部、石景山、海淀中部、昌平东部、顺义西部、怀柔南部将会出现小时雨强大于30毫米的强降雨，请您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富士路古城大街北口以东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事故，另外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二和七，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上千名中外小使者齐聚张家口，发出2022相约北京的盛情邀请。北京冬奥会奖牌发布，圣火采集、火炬传递等将陆续进行。 东京奥运会及时报，东京奥运会倒计14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大部分部队已经陆续抵达。 东京奥运男篮赛前频频爆冷，球迷惊呼梦之队不在。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天津等5座城市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国家发改委发布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千年运河统一品牌基本形成。 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昨天开始，学生每天的体育锻炼不少于2小时。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 GDP 同比增长13.4%， CPI 涨幅创5年来低位。 文旅方面的消息，头伏饺子二伏面，老字号萧夏二伏面预定翻番。 国际电讯，英国迎来解封自由日，首相约翰逊却再次被隔离了。 海地总统遇刺前最后通话曝光，10分钟致电2名军官球员未果。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2集，孟坤玉不忘初心的京城最帅交警。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0号，1946年7月20号，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本质上分析敌我形势，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只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为我党我军规定战胜敌人进攻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并强调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党中央领导下，全解放区军民紧张地动员起来，英勇地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54年7月20到25号，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章程。 1993年7月20号到23号，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朱镕基在会上指出，财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整顿财税秩序，加快财税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进行整顿，在整顿的基础上加快改革。 1994年7月20到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作出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此后，中央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时光流转，岁月如梭，再过不到200天，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帷幕，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了开幕倒计时200天。今日头条，我们就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昨天，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赛事举办地之一，北京市石景山区启动了燃动冰雪情系冬奥、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活动通过陆地冰壶、冰球射门、冰球对抗等竞技类项目，以及知识竞答、拼图游戏、拍照体验等趣味类项目，对冰雪文化知识进行了普及，引导大众深入体验冬奥项目，学习冬奥知识，弘扬奥运精神。此外，在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200天之际，上千名中外小使者齐聚河北张家口，向世界发出了2022年相约北京的盛情邀请。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那昨天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发行的倒计时200T系列纪念封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店旗舰店内首发。旗舰店内呢是设立了专门的邮筒，顾客购买纪念封后可以直接寄出。据了解呢，这一次发售的倒计时200天系列产品当中，除了纪念封之外，还有倒计时徽章和贵金属类的产品可以供顾客挑选。 此外，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内目前还正在举办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巡展活动，游民们可以欣赏到全国12个省市的9000多枚精美奥运徽章。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已上市的徽章绝大部分都在此次徽章展中展出，其中包含多款已售罄的绝版限量款。展览还设置了个性化徽章制作机，顾客可以将个人形象通过激光投射到冬奥主题的徽章上，制作一枚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徽章。活动将持续到22号。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情况。目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并且通过了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考察认证，非竞赛场馆的建设改造也正在稳步推进。赛会志愿者的报名工作目前已经截止，超过百万人成功报名。在医疗方面，除了常规的保障措施外，方舱磁共振、车载 CT 等硬核的医疗设备也将出现在冬奥赛场上。北京冬奥组委还与国际奥委会等成立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与国家卫健委等组建了疫情防控专班和专家组，协同推进冬奥会疫情防控工作。此外，住宿、餐饮、交通、安保、抵离、气象等赛会服务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按照计划，今年秋冬季，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系列国际测试赛将陆续展开。另外，北京冬奥组委将在倒计时100天等重要节点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发布赛会志愿者总体录用情况和培训安排、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赛会口号、火炬传递路线、赛会制服等，开展圣火采集、火炬传递工作，确定开闭幕式创意和表演方案，全面开展排练制作。同时，冬奥会票务计划、疫情防控相关计划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冬奥会正在从蓝图进一步变为现实。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跟随着河北综合广播的记者的录音一起来感受一下，上千名中外小使者齐聚河北张家口，向世界发出了2022相约北京的盛情邀请。 在活动现场，中外小使者们通过舞蹈、歌曲、戏剧等多种形式，将世界元素与冬奥主题相结合，共同奉献了一场多元文化视听盛宴，发出2022年相约北京的盛情邀请，表达对冬奥的热切期盼。重庆市小学生骆燕希：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们取得良好的成绩，也祝中国的运动员们能为国争光。 张家口市职教中心学生岳天增：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相约张家口，相约北京，相约2022冬奥盛会。 此次活动由北京冬奥组委、教育部联合主办，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人文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以冬奥为契机，为中外青少年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促进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杨小春： 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人文交流的能力。 共赢未来，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活动暨第二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展演活动计划分别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100天和30天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举办三场系列主题活动，邀请中外青少年一起迎接冬奥会的到来，为冬奥加油。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即时报。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那刚刚的头条呢，我们介绍了冬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距离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3天的时间。从今天开始，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将会开设东京奥运即时报板块，为您带来最前沿的奥运消息，及时关注赛场内外的故事。 先来关注中国代表队的消息，郎平来了，中国女排来了，跳水游泳队来了。随着中国女排、女篮、跳水、游泳、举重、击剑等中国体育代表团大部队走出东京成田机场候机厅，酒后的媒体和粉丝团喊出了整齐的助威口号，中国队加油。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说，这次来东京挺兴奋，我们一定准备好了，因为等了5年了，时间挺长，终于有机会踏上奥运的征程，球队状态还不错，我们的目标是冲击奖牌。 中国跳水队被誉为梦之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至今已经收获了40枚金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10位选手中有3位奥运冠军，他们能否与首次参加奥运会的队友一起实现8枚金牌全包揽的梦想呢？中国游泳协会主席周继红笑着说，我们一定会努力争取的。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14岁的全红婵将角逐女子10米跳台，她承认自己很兴奋，很期待。 19号，中国女足继续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训练，以备战21号东京奥运会女足小组赛 F 组首场对阵巴西队的比赛。女足主帅贾秀全说，这两天队伍主要针对第一场对巴西的比赛做了模拟训练，希望能加深对对手的了解，更加自信地把中国女足的特点发挥出来。目前队员精神状态非常好，已经基本从舟车劳顿中恢复了，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比赛的到来。 中国女篮19号抵达了东京，开启奥运征程。主教练许利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队伍已经准备就绪，目前缺的只是比赛，球队会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争取让队员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奥运赛期。 东京奥运会女篮参赛球队被分成为3组，每组4支球队，各小组头2名以及2支成绩较好的第3名球队将晋级8强。本届奥运会，中国女篮与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比利时队同组。徐立民透露，球队抵达东京后，前3-4天计划每天一次训练，随着其他球队陆续抵达，会改为1天2练。 18号就已经抵达东京的中国体操队，19号立即投入了赛前的训练。世锦赛高低杠冠军范逸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组委会精心周到的安排让队员们感到舒心，未来几天大家将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以赴地迎接大赛的到来。本届奥运会体操项目难度分上不封顶，这增强了体育赛事的精彩程度，但是客观上也增加了运动员的伤病风险。 作为较早抵达东京备战奥运的中国代表团队伍之一，中国赛艇队正在积极调整状态。19号，中国赛艇队教练徐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感谢组委会在吃住交通等方面的到位安排，中国队已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奥运大战。中国赛艇队在抵达东京后已经在场地展开了适应性训练。徐泉表示，因为做了充分准备，所以目前来说还比较适应。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日媒19号报道，承担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1/4作曲任务的日本作曲家小山田圭吾当天正式辞职。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和东京残奥会组委会当天正式宣布，开幕式上将不会使用小山田圭吾创作的乐曲。 在东京奥运会倒计时只有四天之际，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却不得不临阵生变。 据日媒报道，东京奥组委14号公布开幕式乐曲创作团队的名单后，自媒体上便爆出小山田圭吾20世纪90年代虐待同学和残障人士的信息，引发许多社会团体的反对，并称与奥运精神不符。小山田圭吾随即表示辞职。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19号晚间召开的线上记者会上表示，小山田创作的音乐在开幕式音乐当中有4分钟，根据创作团队的判断将不再使用这段乐曲，但是将如何应对，创作团队的成员们正在紧急商讨。 美国输尼日利亚，美国输澳大利亚，尼日利亚赢阿根廷，日本赢法国。奥运会男篮开赛之前的热身赛冷门迭出，这让这届东京奥运会的篮球比赛的走势更加难以预测。 10号，志在卫冕的美国男篮在拉斯维加斯拉开了他们的热身赛的序幕。携着前三届奥运正赛和热身赛39连胜的势头，美国队丝毫没有把尼日利亚队放在眼里。结果由杜兰特和拉利德率领的美国队却以87-90落败。两天之后，依然一脸轻松的美国队面对澳大利亚队，却再次以83-91失利。连续两场的失败震惊了国际篮坛，让球迷惊呼梦之队不在，也对这次美国队能否卫冕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随着传统强队西班牙英雄迟暮，更加年轻的法国队被认为是最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的对手。但连续两场热身赛输给西班牙，18号再输日本队，法国队的热度也在下降，金牌的归属难以预测，通往冠军之路上各队都在摩拳擦掌。 还有6天，东京奥运会篮球比赛就即将揭幕了。传统强队遭遇诸多不利，而像尼日利亚、斯洛文尼亚队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弱旅则频频抢戏。虽然没有中国男篮的参加，但是本届奥运会男篮的比赛必将是不缺悬念和亮点的。 东京奥组委在19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南非男子足球队有21人被确定为新冠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奥运村各自房间内接受隔离。 根据赛程的安排，南非男子足球队将在22号与日本队进行第一轮小组赛。东京奥组委19号还宣布，3位奥运的相关人员感染了新冠肺炎。从7月1号以来，除了参加集训先期抵达日本的运动员之外，与奥运会相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累计达到了58人。 为国际奥委会担任防疫顾问的独立专家组首席专家麦克洛斯基19号在有关防疫手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东京奥运会入境人员当中出现阳性病例在意料之中，这些被感染者在确诊后迅速被转移并隔离，因此奥运村依然安全。 最新的防疫手册规定，密切接触者只要在赛前6小时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即可参赛。根据麦克洛斯基的解释，这是因为核酸检测对病毒非常敏感，如果赛前没有测出病毒，那么其体内的病毒在6小时内就发展到具有传播性的概率极低。6小时的时长是基于过去15到18个月欧洲、美国等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得出的结论。 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本届奥运会8月7号将产生34枚金牌，是单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首个金牌日是开赛后的第二天，7月24号将产生11枚金牌，也是开幕后产生金牌最少的一天。闭幕日8月8号虽然只产生13枚金牌，但是女排、女篮等重磅赛事的决赛都将在这天举行，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D 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来关注3D 热点。北京和天津呢，将与上海、广州和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商务部昨天召开了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推进会，公布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名单，北京和天津两地榜上有名。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上说，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聚焦国际，广泛聚集全球优质市场主体和优质商品服务，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构建融合全球消费资源的集聚地。要紧扣消费，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引领消费潮流风尚，加强市场监管服务，全力打造消费升级新高地。要突出中心，不断强化集聚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形成全球消费者集聚和区域联动发展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威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具有强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全球消费资源集聚地和消费创新的风向标。新发展格局下，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意义重大，既有利于全面促进消费，也助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型平台。 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编制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于近日正式印发。据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大运河相关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保护水平迈上新台阶，有条件的河段实现旅游通航，绿色生态廊道初具规模，大运河旅游精品线路和品牌初步创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任务基本完成。 到2025年，大运河沿线的各类文化自然遗产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分级分类展示体系基本建成，力争京杭大运河主要河段基本实现正常来水年份有水，绿色生态廊道基本建成，大运河文化和旅游实现深度融合，千年运河统一品牌基本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现在正值暑期，中小学生们也迎来了暑假。三 D 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学生暑假方面的消息。孩子放假休息，但家长却依然需要上班，这是很多家庭在假期期间都会遇到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昨天启动。据了解，暑期托管服务以看护为主，每天给学生安排了不少于2个小时的体育锻炼，不允许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昨天探访了承担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的中关村三小南校区。在托管期间，孩子们可以在老师的看护下开展体育运动，还可以一起自习、阅读、看红色影片，度过暑假时光。详细情况，来听唐思萌的报道。 早上8点多，家长陈女士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来上暑期托管服务。 在家无非就是写完作业然后就看电视了，那在这儿体育锻炼呀、阅读啊，我觉得就挺好的了，比较适合我们上班族的时间。 为让学生们得到充分的锻炼，学校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游戏，体育器材也很丰富。负责体育工作的李冰老师介绍， 还有那个大网球、篮球，还有踢毽子，培养孩子各个方面的，比如说上肢力量类的，有下肢的，有灵敏协调的，还有团队的。 每天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除了体育运动以外，学生们还在图书馆里看书，在教室里自习，或者一起看电视。中关村三小的陈浩奇，北京市八一学校的李新宇表示， 在学校生活很有规律，还有很多同学，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运动，不像家里那么孤单了。 在家里没有好朋友和我一起玩，然后妈妈就把我放到这里，又能学习，又有同学一起。 中关村三小常务副校长陈俊荣表示，学校有100多名老师志愿报名参加暑期托管服务， 每个老师最多看管1天，这样老师在暑期托管之后也能够有时间进行一些调整。我们每天还安排了校医、保洁、保安，还有一名干部来进行值班，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根据市教委安排，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从7月19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分2期，每期12天。托管服务对象为2020到2021学年度小学1年级到5年级在校生。暑期托管服务主要帮助家庭确有需要的学生，家长和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愿选择参加托管服务。暑期托管服务以看护为主，内容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的开展体育活动等。 漫画因其独特的风格，一直以来都很受青少年的喜爱。日前，由天津市教委两委牵头，天津市美术学院10多名师生历时8个月制作而成的四史教育系列漫画丛书正式出版。这个暑期，不少学校与社区组织共建活动，依托这套漫画书面向青少年进行四史教育。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这套四史教育系列漫画丛书分为《革命的号角》《不灭的初心》《涌动的春潮》和《燃烧的火种》4本，分别对应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经过反复研讨论证，确定选取了最小红军战士向轩、奇袭白虎团的孤胆英雄杨玉才等12个故事。创作人员通过邀请专家讲解，查阅历史资料，确保做到真实准确。与文字不同，漫画书籍主要靠画面讲故事，因此创作团队重点抠细节。在创作扶贫大学生黄文秀的故事时，就突出了胶鞋这样的细节。 在宿舍的床下呢，有几双泥泞的胶鞋，就能反映出他的工作环境。通过这种细节呢，就能够把大学生村官的奉献精神及无悔的选择表现出来。 由10多名师生组成的创作团队历时8个月完成制作，并通过审核，目前已经正式出版。这个暑假，不少学校与社区组织共建活动，依托这套漫画书面向青少年进行四史教育， 把这些英雄们都给写活了，这些献身精神让我深受鼓舞。 民族乐器制造业是河北沧州肃宁县的传统特色文化产业，日前当地依托乐器产业的优势，开展了国乐教育进校园活动，既加强了美育教育，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使民族文化得到了传承。详细情况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在肃宁县第三实验小学，学生们正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认识乐器，练习指法，稚嫩的音乐声在教室中不停响起，一节课下来，同学们意犹未尽的停不下手。为响应国家美育教育的政策导向，沧州市肃宁县依托当地乐器产业优势，推进国乐教育进校园活动，今年起在全县5所小学开展校园国乐艺术教育工程，以点带面推动国乐教育融入美育和传统文化学习。肃宁县第三实验小学校长李建斌： 国乐进校园活动改变了原来以考级技能为导向的音乐教育模式，形成了以培养继承与创新能力为导向的音乐学习新美育模式。 肃宁县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主要产品基本覆盖了钢琴、提琴和民族乐器等中西主要乐器品类，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年产钢琴、提琴、扬琴、二胡、古筝、琵琶、阮等各类乐器200多个品种，100多万件产品。其中扬琴、琵琶、阮产销量居全国首位，扬琴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依托产业优势，国乐进校园活动既有效传承了民族文化，又有力支持了文化产业发展。肃宁县教育局局长王永峰： 多元化的音乐教育是形成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培养孩子们艺术情操的重要途径。未来国乐进校园项目将在肃宁县更多学校开展，将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都有带孩子外出游玩的计划，不过在网上订票时一定要多加注意。据消费者网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线旅游的负面舆情信息有80万条，是正面信息的近6倍，其中近半数是退改纠纷。此外，今年上半年旅游线路的维权当中，大数据杀熟、限制交易条件、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都比较明显。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和消费者网的监测数据显示，有的在线旅游平台设置灰色陷阱，先通过大数据计算出退票概率，然后将退票概率高的航线以超低价格销售，同时设定高昂的退票手续费，最终靠退票手续来盈利。这种方式甚至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商业链条。 自驾外出的朋友同样需要注意，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私家小客车肇事呈明显上升态势，肇事导致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上升了 23.2%。 从事故调查看，私家车肇事主要原因是没有按规定让行、酒驾醉驾、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超速行驶、逆行、违反交通信号、违法超车和无证驾驶。 进入了7、8月份，暑期、汛期、假期3期叠加，交通事故一发多发。公安部提醒广大私家车驾驶人，出行前要做好车辆安全检查，驾车途中要遵守交通法规和通行规则，遇到以雨天路滑的时候要降低车速，要提前留意高速出口的出入口标志，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要急刹车或者在行车道就停车或者倒车。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我们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来关注民生。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同比增长 13.4%， 经济稳步恢复向好。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召开的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今年上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的涨幅创下了5年来的低位，后续还将继续温和上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2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3.4%，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138元，同比实际增长 9.8%， 两年平均增长 4.4%， 相对应的是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上涨幅度处于近五年数据中的低位，这 0.5 的上涨也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分析， 一是今年以来我市 CPI 的上涨动力发生了变化，从以食品价格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服务和工业品价格上涨带动为主；二是原材料涨价对下游消费品的影响显而不强；三是部分服务领域的价格恢复性上涨，房屋租赁市场成交活跃，房租价格同比小幅上涨0.6%；四是猪周期和菜价低带动我们食品价格和猪肉价格进入了周期性的下降区间，鲜菜价格呢从3月份开始连续4个月季节性的下降。 对于下一阶段北京 CPI 的走势，卞京预测， 供给端生产总体恢复较好，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各项促消费稳物价的措施呢成效将持续显现，因此预计我市 CPI 呢仍将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 再来关注轨道上的京津冀。邯郸铁路货运中心位于河北省南部，依托区内邯郸钢铁集团煤炭使用和钢材产品外运等综合需求，将工业产品作为公路转铁路运输改革的重点。同时，邯郸货运中心还积极开行中欧班列，打造一带一路的铁路对外贸易新通道。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在邯郸钢铁集团的产品运输库里，完成打包的卷钢产品正在被装上直接开到厂区里的火车。作为我国钢铁生产的基地之一，近年来邯钢的产品有一半需要通过铁路向外运输。冷轧后处理成品库作业长侯亮说， 汽运一辆车只让不能超过30吨，铁路运输一节都在70吨左右，还是比较方便的。 依托重工业优势，山西煤炭外运以及钢铁已经成为邯郸铁路货运的核心资源。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邯郸货运中心市场营销科科长王伟介绍， 煤炭、钢材、矿件、焦炭、集装箱这五大品类是占邯郸货运中心整个发送的95%以上，今年的计划发运量是在3780万吨。 除了工业产品，邯郸货运中心积极响应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开行了北京铁路局第一趟图定中欧班列。邯郸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物流项目负责人魏凯表示， 2018年的11月28号到今年的4月份吧，全面开行的是7列，从我们第一列到的是莫斯科，到现在就开拓到的乌兰乌德、伊尔库斯克、新西伯利亚、明斯克，极大的缓解了外贸企业海运订舱一 仓难求的问题。 作为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新方式，中欧班列的开行数量将继续增加。邯郸国际陆港公司中欧班列负责人郭广月说， 中国这条线路做成每月四班，同时呢也想是开通中亚这条线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月中俄四列、中亚四列，实现中俄和中亚的固定化运营。我们年发运量能达到90列左右，年集装箱量大概是在6万标箱左右吧。 下一步，邯郸货运中心将继续优化铁路专用线运输组织流程，落实货运班列快速对接、快速配货、快速装车、快速挂运的四优先原则，建成河北南部地区的铁路货运集散和对外贸易中心。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有超过8万名国三车主淘汰了自己的旧车，全市已经发放补助资金近5亿元。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发布，据测算，淘汰的8.4万辆国三老旧车每年可以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污染排放共计约0.7万吨。 北京市去年4月实施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政策，报废或转出在北京市登记注册的国三排放标准的车主可以享受政府补助。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提醒，补助政策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有意向的车主请在政策到期前进行淘汰，报废或转出时间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车辆档案注销或转出时间为准。 近几年，天津通过优化线网布局、开通快速直达专线等方式，不断加强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提高市民的出行便利度，让更多人愿意选择公共交通低碳出行。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本次列车为直达快车，终点站 最近金边直达快车开通了，早间快车5点57分从塘沽站始发，中途停靠直沽站，6点39分到达天津站，运营从原先的16站减少到了3站，方便上班族通勤。家住滨海新区的赵云在市区工作，对他来说，通勤效率提升了，出行也更加绿色了。 坐这个直达车呢，我到单位呢就7点半过一点，开车也得1个小时左右。 目前，天津已开通6条地铁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232公里，日均客流约140万人次，公交线路超过1000条，日均客流约170万人次。在天津，每天大约有500万市民出行，人均出行约11.5公里。如果大家都选择燃油车出行，每天产生的碳排放量大约是9000吨。如果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相同的里程，地铁出行的碳排放量相当于燃油汽车的1/20，公交车出行的碳排放量相当于燃油汽车的1/8。南开大学城市交通污染防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交通的碳排放呢，是大多数的公众都有条件有机会去参与的，采取公共出行的一种方式是比我们传统的燃油车辆也好，包括我们新能源的车辆也好，都会取得非常好的减碳的效果。 再来关注天气。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的降雨范围将再次扩大，降雨强度增强。具体来看，今天白天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请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防汛方面。当前河南已经进入了防汛的关键期，未来几天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将再度来袭。据气象预报，一直到22号，河南省仍将出现持续的强降雨过程，局地的降雨量可能达到200到300毫米。目前河南已经有13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部分山区河道已经发生了山洪灾害。随着降雨的持续，河南省部分河道可能会超过警戒水位，一些山区河道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山洪灾害。河南省水利厅在7月19号的12点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据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消息，呼伦贝尔市近期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 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受灾严重，至少已经造成 1.6 万余人受灾，32万余亩农田被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经济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统计中。目前受灾地区干部群众仍全力抢险，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受灾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的第七号台风查帕卡可能会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与此同时，今年的第六号台风烟花也正趋向闽浙沿海。 气象部门预计，受查帕卡影响，到22号，粤东、珠三角南部、粤西先后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部分市县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6级到8级大风。此外，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烟花的强度将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气象专家提醒，查帕卡的路径和强度复杂多变，后期还可能与烟花产生双台风作用，在广东沿海徘徊较长时间，需要注意防御持续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昨天中午将裁定书送到了市民梁文锦的手上，他的个人破产重组计划得到了批准。这是全国第一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从今年3月1号正式施行以来的第一案。 今年3月10号，梁文锦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法院审理查明，梁文锦创业失败后很快找到了工作，每月收入约2万元，并且有较强的偿债意愿。法院同意梁文锦适用于重整程序，与债权人重新协商制定一份分期还款计划，并不对其进行破产清算。但如果他不能严格执行还款计划，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徐阳光表示，个人破产第一案是我国破产制度的标志性事件。长期以来，我国破产的相关法律只涉及企业破产内容，深圳在个人破产领域的先行先试具有开创意义，为填补我国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空白迈出了关键一步。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京城的百姓呢讲究头伏饺子二伏面，随着二伏和大暑节气接连到来，北京的各家老字号餐馆早就已经备好了各式的消夏面条。多家老字号表示，明天二伏当天面食的订单比平时翻番，糖醋里脊、宫保鸡丁等佐菜佳肴也颇受欢迎。 二伏紧接着大暑节气，鸿宾楼的酸梅汤、屈原酒楼的雷椒茄蛋等消暑菜肴纷纷登场，护国寺小吃地安门店豌豆黄冰激凌、护国寺小吃起源店的凉粉、冰粉、杏仁豆腐等粮食同样走俏。 盛夏时节，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作为果品生产专业镇，推出了桃园系列天宫压季精品市集系列活动。昨天活动的首站来到了位于中央商务区的 IFC 国际裁员中心，让平谷好物与都市白领碰面。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中午11:30，记者在 IFC 国际裁员中心一层大厅看到精品大桃、精致的桃点心，还有精工细作的小提琴摆满了展台。现场还有书法和剪纸艺术家们书写福字和展示剪纸技法，引得午休中的都市白领们纷纷驻足。刘家店镇是果品生产专业镇，大桃种植面积1.8万亩，其中盘桃8000亩，年产量约3500万公斤，现已成功培育出圆桃、盘桃、黄桃、油桃四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被誉为中国盘桃第一镇。刘家店镇镇长陆艳敏说， 今天我们上这儿来最主要的是我们桃园生活节系列活动之一，是我们刘家店镇写我们的这个平谷的大桃，还有我们刘家店镇的珐琅，还有咱们平谷的文化名片小提琴，还有我们的书法，还有我们的剪纸作品，这些东西一举，今天我们是带着品牌，带着我们的仙桃让大家来品尝。而且我们最主要的也是进入这个 CBD 这种核心区，也是以桃为媒，欢迎大家去刘家店。 值得一提的是，本周六刘家店镇还将举办第六届压季山盘桃会，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在周末前去采摘体验，还可以通过直播带货，足不出户在家购买高品质的平谷大桃。 河北省第六届旅发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河北邯郸武安举办。 日前，武安市重点改造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旧址等观摩节点，助推文旅业提档升级。来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旧址位于武安市叶桃镇，著名的华北财经会议、大军挺进大别山南征会议、土地会议再次召开。而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就重点突出了边区政府机关1945年11月进入武安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馆长王俊平： 重点突出三大会议的体现，华北财经会议统一了边区货币，南征会议呢，流动大军从这里千里挺大别山，土地会议呢，补充完善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再来说呢，这个华北财经会议、那土地会议两个会议旧址进行场景复原，预计呢八月初，这些工作可以全部完成。 盛夏时节，九龙山矿山修复公园草木苍翠，山石景观错落有致。旅发大会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群众文体活动将在这里举行。武安市教体局思政体育科科长鲍志勇： 利用京秀广场这个环形场地，我们搞的是400人的太极拳的比赛，有太极拳，有太极剑，还有太极扇，这样的几种形式。在这个京秀广场这儿，它有这个台阶，我们利用这种地势，我们搞的是武安的旗袍秀，还搞有自行车、马拉松、越野赛这样的两个赛事活动，展示武安文化内涵。 日前，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邀约2021全国旅行商大会暨河北旅游精品线路发布活动上发布了河北旅游的主题 MV《这么近那么美》。 MV 的曲调清新，词曲时尚，演绎亲切，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向河北周边乃至全国游客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歌曲选择了西柏坡的青松、白石山的云、白洋淀的荷花、正定的灯火、崇礼冰雪等美景，展示了河北旅游的魅力，体现出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邻居的你我一小时的距离何必要远行，河北正敞开怀抱，欢迎大家一起乐享河北。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19号说，因接触过新冠感染者正在隔离的约翰逊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而从当地时间19号零点起，英国英格兰地区开始执行最后阶段的解封。英国政府取消了英格兰地区的绝大多数防疫限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戴口罩的规定，不再限制社交聚集人数，除了特定的场所不再要求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所有经营场所可以恢复营业，不再要求居家办公。 英国首相约翰逊敦促人民保持警惕，同时强调说，即使确诊病例数激增，他有信心新冠疫苗能够给予英国保护。不过，英国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多位专家表示，在变种病毒迅速传播的背景下解封，可能导致英国疫情迅速恶化。英国的做法将对全球构成威胁，为变种病毒提供传播的温床。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外媒的最新报道，海地总统莫伊茨在遇害当天凌晨曾致电海地国家警察局长请求救援。大约十分钟后，海地国家警察局警力仍没有抵达的迹象。莫伊茨又打电话向另一名军官求援，但是通话还未结束就被枪击身亡。 当地时间7号，海地总统莫伊茨遇刺身亡，总统夫人身受重伤。海地总理约瑟夫当天宣布国家进入戒严状态。海地司法部门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称，遇刺身亡的莫伊茨身中12枪，左耳、右臂、左腿和脸部各中一枪，腹部连中数枪，他身边的安保人员均未受伤。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18号报道表示，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最新移民和难民资情报告显示，今年前6个月，德国共收到了4万多份难民的庇护申请，居欧盟的首位。法国以3万多份申请紧随其后，西班牙则位居第三，而排在第四的意大利收到的申请数量还不到德国的一半。 专家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来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少于前几年。但是随着疫情得到遏制，来自中东、北非、阿富汗等地的难民正在增加。